那么今天的夜间，北京还有一个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现在看来还是北部山区的局地还会有比较强的降水，还有伴有雷暴大风。那么在这个比较强的降水的北部，你像内蒙古的中东部，今天的夜间都会有范围比较大的一个强的降水。那么它未来啊，看来在进一步的向东移动，那么未来会影响到辽宁啊，吉林啊，像黑龙江的南部这些地方，那么未来的三天都会有比较强的降水，甚至还有短时的雷暴大风。像这种天气，像这种强的降水，它们局部地方会有这个暴雨出现。那么这些地方，看来今年这个尤其是到这个时节以后啊，这个强的降水持续的不断。那么在这些地区，要到这些地区的朋友，还请关注一下，这些地方的天气预报、预警和预警信息。那么再就是华南、东南沿海以及华南和华南沿海这些地方，今天一直到未来的三天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么尤其是沿海地区啊，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都会有未来三天。尤其是在沿海地区啊，像这个风也比较大，它不光雨大，那么风大，那这个海边浪也非常大，那么在这些地区游玩要特别的当心。那么再看就是世界这个方面天气了。那么现在看了世界天气总体来说还比较平稳。在亚洲呢，在就是从西伯利亚要到远东啊，日本的诸岛、朝鲜半岛啊，这个大高加索地区，再一个在咱们国家喜马拉雅山南边这些地方，还有印度半岛这些地方，会有个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在库页岛、朝鲜半岛和日本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岛，那么还有喜马拉雅山南麓这些地方，再一个就是印度半岛西部和东北部，那么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天气出现。欧洲这个天气看来就相对的比较平稳了。那么为了三天，也就是在北欧啊，和西欧、南欧这些地方，局部地区有个小到中雨的天气。当然这个出现大雨的地方看，就在冰岛这个地方的局部地区。但是它在这的天气，那么应该是在北半球啊，你看这个气温都有明显的下降。你像这个在英国这个伦敦这个地方，这个气温那么只有12到20度左右，因为它白天天气应该是就比较凉了。那么在美洲看来，在北美洲这个地方啊，像这个阿拉斯加地区啊，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和美国的中北部和东部，在墨西哥的西部，再一个就是古巴这个地方，这些地方看来有一个小到中雨的天气。比较大的降水还是出现在五大湖地区、加拿大的东南部和西南部，这些地方有个大雨天气。再一个，在美国的西南部和中南部以及墨西哥的北部这个局部地区，这个气温还比较高。我看看现在一个纽约这个地方还得有33-34度呢。是这么样的。当然它秋天了，它的气温一般持续的高温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这不会有那么太大的降水。恶劣的天气看到这些地方对大家的旅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有利的。前期呢我就说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的，谢谢张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啊，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在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经过了上周这个处暑节气之后，确确实实这个天气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能感受到，刚才气象专家老师告诉我们说，其实热的时候也会有啊。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那在中午的时候，那温度还是不低的。 但是太阳落山以后，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对，确确实实是到早晚温差特别大。那大家在每个周一的时候听到我们旅行情报室呢，就是在这样的好天气的时候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旅行的资讯。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资讯。刚才有人还跟我说他喝豆汁儿的事儿呢，是吧？ 啊， 这个来北京旅行的朋友，这一点推荐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推荐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是什么样一种表情，或者他们尝了以后是什么表情？ 不仅是豆汁儿啊，还有什么炒肝啊、卤煮啊。 啊， 有些外地的朋友其实是可以接受其中的一些， 可以尝试的是吧？ 但是豆汁儿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无法接受，包括有现在很多年轻的 北京本地朋友，其实很多很多人喝豆汁还是挺困难的。 多好喝呀！而且夏天你心情烦躁的时候，喝一杯，尤其是冰的，简直了。 这通常都有冰的会提供吗？ 比较少，通常都是烫的，然后得给它放凉了或者放冰箱。 热的跟凉的这个喝的口感味道很大不同吗？ 其实凉的的味儿可能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很多东西凉了以后， 对它 冰了以后 就会收敛一些， 就不一样。所以我刚才说，我说北京城供应一半豆汁儿都应该给袁一了。开玩笑啊，这个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尝试一下，说不定你跟袁一样一个口味呢，是吧？ 都爱上了，对 吧？以后回家以后喝没豆汁儿喝不行。 想的不行。 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值得大家来看看的旅行情报啊。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这是来自人民日报最近的消息，说到了三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联合巡护啊，查处非法穿越的消息。从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了解到的消息是说呢，24号，也就是上个周五的时候，由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牵头。三江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啊，这样的一个三江汇合处啊，来自青海可可西里、新疆阿尔金山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和综合执法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巡护执法行动，以巡护查处非法穿越为主要目的，这也是三个省区首次自发开展的联合巡护执法。一般来说啊，你知道一提到几个省区的交界处的时候，通常可能管理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和漏洞。 对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尤其是在这样的特别知名的自然保护区，刚才提到的是国家公园嘛， 对， 好多这个驴友啊一说三江源就特别兴奋啊，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是圣地啊。所以这里其实需要更多保护的。 是，那刚才说到了这三个自然保护区，青海、新疆以及西藏，那这三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群，是青藏高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一个基因库。所以在自然保护环境的方面，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有科学研究等方面，他们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科研和生态价值。 对，多年以来呢，随着各地保护力度持续的加大，现在我们看到的过去啊，我们讲叫盗猎、盗采等等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呢，部分的户外运动探险者，我们说的不是所有的朋友们，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啊，可能是擅自组织随意的进入了三大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非法穿越活动，这样的现象呢还是有所抬头。这个确实名气大了，很多朋友是慕名前往嘛。但是要有规矩啊。那么刚才说到的这种行为会严重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就是对于人类自己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经常我们听到穿越的朋友就不见了， 对吧 、有很多人可能在当中被困。 是， 去年底的时候，三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联合发布了禁止进行非法穿越活动的公告，是在去年底就有了这样一个公告。 那么来自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的公安局副局长的介绍呢，说为了落实公告的规定，保障物种栖息地不受到威胁，生态环境免遭破坏，这一次由三江源国家公园森林公安局牵头的这三个地区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和执法综合执法人员共计出动了40多人，一组呢是沿青藏公路南下直到那曲，主要是巡护的查处的是可可西里还有羌塘自然保护区周边的非法穿越行为。另外一组呢是向西深入到青海、新疆两省区的交界处，主要是巡护打击盗猎、盗采等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这样一个建立跨省区的联合联动和联防联打机制呢，也会对涉及三大保护区的非法穿越还有猎盗猎采这样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严厉的查处，同时会进一步的去完善沟通合作机制，形成一个打击合力，让跨省区的联合巡护护法形成一个常态，这样呢也是最有效的去保护中国最大自然保护区群的一个生态环境的方式，同时也保障到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不受到破坏。 对，刚才说到这个三江源，经常有这方面的信息和这个旅行计划的朋友可能比我们还熟悉。我知道咱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就有嘉宾曾经来讲述过自己的三江源的经历。其实三江源的这个概念比较大，但是分门别类来讲，刚才提到的三个地方，一个是青海的可可西里，可能这个大家更熟悉一些，当年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 是 这是深入人心的，对于藏羚羊的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是 那么新疆的阿尔金山这个地方呢，可能去这边旅行的朋友有不少。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西藏的羌塘国家自然保护区，这样一个羌塘啊，去年你记不记得江一燕有一部电影曾经是讲到过羌塘，还是以那样的方式啊，他在当中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形象来出现。那今年其实就在这一周的周末就应该有一部电影要来了，它的名字叫《藏北密岭重返无人区》。因为我在下午那个节目的时候呢，曾经邀请过主创来，所以这部电影其实它是一个纪录片啊，但是它讲的地方，它所深入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区域就是西藏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如果你没有机会亲临现场的话，可以去电影当中寻找一些美妙的镜头。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想不一定啊，每一个人都要到达那样一个极限的地方， 而且你就算去了，可能你的视角跟设置的时候的视角也是不一样 的。 没错，身体条件各个方面都有所限制。 对 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来自这样的风光，那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即将到来的藏北这个探秘重返无人区这部纪录片，就将在院线和大家见面。 这是环球旅行家，我们今天旅行情报室的第一条资讯说到的是自然保护区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我觉得来说这个吧，这个 这是来自国外的一个消息哈。 对，目的地本身是一个非常火爆的目的地，而且在前不久咱们也专门讲过，有达人 NONO 来说过他的旅行经历。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给他带来了一些这个灾害。我们看到来自美国国家气象局当地的时间25号，他们有一个消息是说到了热带风暴莱恩，它的强度进一步减弱之后呢，向西移动远离了陆地。说的是哪里呢？这个莱恩影响到的就是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 是之前的夏威夷群岛的沿岸热带风暴的一个警报是一直正在进行中的，目前这个警报和警戒已经全部解除了。但是虽然警报解除，但是风暴仍然给夏威夷带去了很多伤害。 所以最近我们是不是得提醒一下此时此刻要前往夏威夷的旅行的朋友，或者说你有计划在近期要去的朋友，你可能心中要有一个小小的自己的盘算啊，去了之后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没有更多的，对对对，没有更多的平常的这个美景给大家看到。 对， 我们看到这个莱恩这个飓风呢，说近中心最大风速最近已经减弱到了时速85公里，但是美国国家气象局说了，这个飓风的滞留湿气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还带来大量的降雨，恐怕会引发进一步的洪水和这个泥石流的灾害。莱恩当地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在上个周五，应该是在夏威夷的外海呢向西移动，但是呢它已经从欧胡岛到夏威夷大岛的这个岛链给带来了很多的降雨，引发的这个地质灾害 豪雨， 在美国 很大 美国的这个语言当中哈，说明它的这个地质灾害还是很有风险的。 是 那么解除这样一个热带风暴警戒和警报之后呢，他们说了举例来说明，欧胡岛的这个洪水警戒直到26号的早上仍然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很有可能还持续到这周。 对。 那么夏威夷大岛的这个他们的有关的人士表示说，已经有更多的迎接暴雨和洪水的心理准备。 就是说现在依然根据气象报告表示说，这个周末可能依然会有大量降雨。因为是它的这个它刚刚那个飓风叫做莱恩，对，莱恩的滞留湿气会在这个周末依然带来大量降雨，而且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洪水和土石流的灾害，泥石流灾害。 泥石流灾害，这个其实在前不久我们看到的新闻里面说到，莱恩过境夏威夷的时候呢，它的大雨是淹没了夏威夷大岛的主要城市。这个淹没呢，其实说的有一点夸张啊，也就是说可能降雨覆盖的面比较大。当时夏威夷州呢， 会造成一些不便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声明里面说的，其实还挺严重的啊，说当时全岛呢进入了紧急状态， 呼吁民众准备至少14天的食物、 两周 水和药物。 对， 那很多的居民呢，当时都到超市去抢购生活物资。所以夏威夷这次的这个飓风看起来影响还是比较大。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消息是说的，美国海军啊，驻扎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为了安全起见呢，除了正在维修的船只之外，所有军舰和潜艇、船只已经按照惯例预先撤离了珍珠港啊。 嗯、 但是强调，会等待风暴过后返回，参与到他们的救灾活动当中。 嗯， 所以最近可能去夏威夷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了。 对，交通也会有一些这个被损坏，因为飓风过后呢，洪水给道路造成了破坏，影响了交通。 嗯， 像夏威夷西洛附近，洪水冲毁了路面，大家就有时间就得上街去清理。 对，这个影响看起来还真的是居民的主要的聚居区。刚才提到了大岛，提到了欧胡岛，对吧？ 对， 对， 对， 也是 游客最 旅游最多的地方。 对， 嗯。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可能我估计在旅行社方面也会提示大家，包括你所订旅行的机票的网站，可能也会有相关的天气的提醒。 对， 最近到那边去的朋友是不是修改一下自己的行程比较好？ 如果遇到这种天气的不可抗力的话，还是大家哪怕说忍一忍，或者是损失一些金钱方面的 啊，换个地方吧。 对，换个地方， 大溪地也行啊， 安全还是首要的。 好，刚才说到的这是来自国外的旅行的消息，接下来咱们把视线转回国内，来看一看来自咱们北京的消息吧。看到这个自行车挑战赛的一个消息，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自行车的一个比赛啊。 嗯，这是会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在10月2号到9号举行。 还真是刚刚好是咱们过节期间。 对，届时会有18支中外车队的72名选手参赛。 这个大运河赛啊，它是由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它的简称叫 WCCO， 沿途自行车协会以及北京蓝天绿野体育联合来主办，是国内唯一一项超长距离不封路而且连续进行的自行车多日赛。这个相关的定语挺多的啊，提到的这个条件呢可能还是挺特殊。 嗯， 今年的大运河赛呢依然是团队赛啊，不叫团体赛，叫团队赛，以每队第3名车手抵达终点的时间来计算成绩和名次。比赛刚才云姨说到这个时间呢是10月2号从北京的通州区出发， 哎，在你们家门口。 10月9号呢，抵达杭州啊，京杭大运河的这样的比赛，全程共设8个赛段，总长度达到1900公里。 无法想象啊，1900公里骑自行车， 嗯，但是他不是说一口气下来，这个还是需要 好几名车手一起， 几天， 轮流， 嗯。 那为了提升赛事的精彩程度呢，组委会将会这个参赛车队的数量呢，从去年的15支就增加到了18支，参赛车手呢也由每队3名增加到了4名。此外，专业车手和顶尖的业余车手也明显增多，车队的属地呢广泛分布在北京、上海、四川、云南、广东等多个省市，而且还有外籍选手参赛。 嗯，作为这个去年的大运河赛的冠军队的成员，来自通州的一位这个自行车手啊，李航，今年是代表家乡新成立的城市副中心车队参赛。 哎呀， 这名字就不一样了。 嗯， 他说今年参赛选手的水平非常高，基本上代表了国内业余骑行圈的顶尖水准，来的基本上都是高手，目标就是争取一些赛段冠军，并且能够有机会冲击总冠军。 这个始发地就是通州， 通州 也是咱们这个北京的城市副中心。 嗯， 也希望他们冠名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名字之后，真的可以如愿以偿的获得 好的名次，是吧？ 冠军或者总冠军，对。 刚才其实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上一次咱们有嘉宾来介绍到关于北京的一些自行车赛道啊，不是赛道啊，就是我们自行车骑行的一些道路。 道路 这个有很多地方可能都有这样的道路。你比方说，我们说到延庆，这是自行车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骑行的一个路段。 嗯， 每年咱们北京电台还会跟延庆来举办相关的 活动 是吧？ 对， 还有合作活动。你去过那儿骑自行车吗？ 我没有。 哦，对，你在延庆是徒步，然后去爬山了。 我不是自行车爱好者。 对 对， 对， 对， 我记得咱们是有同事去过，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还记得上次有嘉宾来专门提到了通州的沿运河的这样一条路。其实除了开车之外呢，骑自行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另外呢，刚刚好在入秋之后，这段时间应该是最好骑自行车时间。 对， 嗯， 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稍后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紧紧拥抱，却又轻易的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时间分割成对角，停止你对我的好，化解我们的依靠。在你离开之后的天空，不像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各地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在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旅行情报室看起来这运动感十足哈。刚才因为说过了这个自行车赛，自行车应该是一个业余的，而且呢是一个长途的。刚才说了是不封闭道路的啊，这么一个比赛是 1900公里， 对。估计你从骑自行车学自行车以来也没骑过这么长是吧？ 此生骑过的长度都没有这么长。 但是小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我记得大家如果是上下班啊，或者是上学放学，基本上自行车还是个主要交通工具。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总觉得骑得没那么远嘛。 是。 今天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各位来讲，自行车恐怕成了一个健身运动了。 是。 其实健身有很多种方式，马拉松各位有没有尝试过呢？我们知道现在的马拉松真的是遍地都是啊，每个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一个马拉松， 而且有各种类型的马拉松，像咱们这种跑不了40多公里的，跑一个微型马拉松， 我以为你刚才要跑半马呢，还是不行啊，半马还是有点长， 只能是迷你马拉松，还能跑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主题呢，这很有意思，它叫丰收马拉松。 哦， 你听到这个名字就跟这个季节非常的契合， 对， 来自这个黑龙江的消息啊，黑龙江哈尔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了一个叫运动中国依兰丰收马拉松新闻发布会，这是在上个周五刚刚开过的这个发布会。那9月16号8:58将从黑龙江的依兰县防洪纪念塔以跑进养心古城纵享生态依兰为主题举行一场依兰丰收马拉松赛。届时将有几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爱好者云集在黑龙江的依兰来角逐赛事的各项奖项。 这个赛事呢是由中国田径协会还有依兰县人民政府包括其他的一些协办单位共同来举办的。和其他的马拉松比赛相比呢，这个比赛在赛道的规划上着重突出的是赛道的丰收美景， 有意思啊。 所以选手在赛道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初秋金色的麦浪，还可以和当地的民众一同来迎接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特别好的一幅场景啊，让大家在观赛或者比赛的过程当中来感受丰收的喜悦。一下让我想到说，如果咱们在采摘弄上的话，当然就恐怕不是马拉松啊，是一个采摘的一个比 赛。可以专门列一个就是赛事的组别，是那种趣味性的，最后不看谁跑得快，看谁踩得最重，就是负重马拉松。 其实你刚才说到的，你说咱们像可能没有特别参加过或者没有经过训练的，不太适合去 跑全马， 突然去跑马拉松。那其实这个赛事当中也是这样的，它设有男女的半程马拉松。啊，还有男女的迷你马拉松，那其中半程马拉松呢，就是21.097公里，迷你马拉松是6公里， 六公里真的是就是普通人稍微咬咬牙都是可以坚持下来的， 没问题。这个赛事呢，经过的一些景点确实是非常漂亮，比如说依兰的松花江大桥，还有他们的五国城路，选手可以尽情来欣赏松花江两岸的秀美风光，尤其是在秋天啊。 是，那来看一看这个田径的规则吧，采用一枪发令同时分区起跑的办法。 现在其实越来越先进了。 对， 我记得现在的马拉松，你看这是后面说到半程马拉松采用的是芯片计时嘛， 嗯， 这个计时芯片和将在这个参赛物品领取现场和号码布等等的参赛物品同时的发放，现在好像这个采取的比较多啊，都是计时芯片的这种方法， 这样会更准确嘛，也更公平。 对， 那这次比赛采用一次性的计时芯片，不收取芯片押金，赛后也不用回收。 嗯， 参赛选手4000人，其中半程马拉松项目的限报人数是1000人， 对，人也不能太多了，要不然这真的是没法跑了。 对，年龄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 这个通常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年龄限制的时候，都会在全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衡量的标准，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年龄段是不太适合参加马拉松这样的极限运动的。 是， 刚才你说的16岁以上指的就是2002年9月16号之前出生啊，然后1958年9月16号之后出生，60岁以下。 嗯，迷你马拉松项目呢，限报人数3000人，这个可以稍微多一些。 嗯， 年龄呢，10岁以上就可以跑，08年9月16号之前出生的， 嗯， 到70岁以下，48年9月16号啊之后出生都可以。 嗯， 然后名额满了呢，他就截止了。 其实这个马拉松赛呢，在我们只是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丰收马拉松，这是在黑龙江的伊兰。 嗯， 从整个春天以后，我记得全国各地真的就是在依次的开花。 嗯， 是比较著名的，我们看到什么下马呀、上马呀，是吧？这个名字都很好，很有意思啊。厦门马拉松、上海马拉松，是不是？然后北马这是非常非常著名的， 还有成马呀，什么成马拉松。 对对，每一个马拉松其实跑过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有它自己一个不同的主题，因为每个城市真的都很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嗯，有什么马马有没有？麻辣马拉松，是吧？成都或者重庆可以改一个。开玩笑，刚才说到的是马拉松的比赛，接下来咱们把目光还是转到咱们北京。 是的，我们说到的是上周五的事情。上周五呢，是麋鹿回归祖国33周年的日子，也适逢北京冬奥会吉祥物的全球征集。然后因为麋鹿跑得快寓意好，大兴区呢就力推麋鹿来竞逐北京冬奥会的吉祥物。 哦，现在已经是征集的那个其中一个阶段了哈。 是， 就是这个冬奥会的吉祥物现在也是在这个评选过程当中。 对，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吉祥物是最能代表北京冬奥会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创意。麋鹿应该是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大家小的时候都听说过四不像。 哦， 指的就是他。 哦， 哎， 这样对上号了。 对，就是我，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很简单的回答的方法，说四不像到底像什么？哎，像麋鹿，啊，就这么说的。其实大家当时看到麋鹿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嗯， 那这个麋鹿呢，距今已经有300多万年的历史，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比人类啊要早得多的一个这样一个动物，是堪与大熊猫来媲美的珍稀野生动物。但是可能刚才我也提到说，过去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麋鹿， 都是在图片上看的。哎， 到底在北京哪能看到麋鹿呢？提供一个信息给大家。 嗯，南海子麋鹿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麋鹿一直是大兴南海子的土著居民。 嗯， 1900年前后呢，我国最后一批麋鹿灭绝时，南海子是它最后的栖息之所。1985年，世上仅存的18只麋鹿，这个回归咱们祖国的时候呢，这里也是他们最初的家园。 嗯， 南海子麋鹿园是我国第一座以散养方式为主的麋鹿自然保护区，就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南苑到廊坊公路东侧的鹿圈乡三海子，距离北京城区不是特别远，14公里，占地有60公顷。这个麋鹿园还引进了豚鹿、梅花鹿、白唇鹿、马鹿、水鹿、鹿和狍等鹿科动物，使得麋鹿院呢逐步成为一个中国鹿科动物的研究地和博物馆。 嗯， 很丰富呀，类型。 你别说这鹿啊，向来好像是一个吉祥的象征。 对， 就小的时候孩子看什么样的动物，鹿好像是特别关注的一种。 嗯， 就鹿怎么你看都是漂亮的。 是的， 这有些动物它就特别优雅，天生的。 对对对， 是吧？ 气质。 所以一般形容鹿的时候，说这个人多有风度。 对，身形 像鹿一样。样的， 对对对， 是吧？1985年，我刚才提到建成这个南海子麋鹿苑呢，它是在清朝当时的皇家猎苑的核心地区。大家看《延禧攻略》里面啊，他们要出去打猎的时候，哪儿呢？这个南海子麋鹿这个核心区就是其中他们的这个猎鹿的地方。 嗯， 其实还有啊，就是咱们再想一想，有些影视剧描述的在北边，在哪里啊？ 承德， 承德那边，对， 嗯， 木兰围场， 对， 其实也是这个猎鹿的地方。 嗯， 那南海子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到的北京的这个南海子，有丰美的苇草啊，有泥泞的沼泽，这是麋鹿最喜欢的地方， 哦， 也是为它栖息和繁衍创造良好的环境。短短几年啊，南海子麋鹿苑当中的麋鹿从当初的20头繁育为200多头，成为了仅次于乌邦寺公园的世界第二大麋鹿苑。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 给各位这个家庭出游， 嗯， 周末的时候又提供了一个好去处。 就是大家如果想参与一下说评比这个吉祥物啊，到底 想投票之前先去看他一眼，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嗯， 来继续看看北京的消息。 嗯， 刚才说过的是大兴的麋鹿苑， 对，也是和冬奥会相关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这个 啊， 建筑鸟巢呢？ 这是跟咱们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有关的消息。嗯， 对，因为今年是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也是鸟巢运营的十周年。鸟巢十周年纪念茶是以创纪录的方式在鸟巢亮相了。 哎，你刚才说到一个纪念茶是吧？ 对，茶。 哦， 据悉呢，鸟巢十周年纪念茶母饼也是国内最大的白茶饼。是你很爱喝的一种， 这个白茶现在特别流行。 对，直径达到 2.018 米，重达到1280斤。 哦，我的天，一吨多。 对， 哎，不对，是1280斤是吧？ 对，斤不是公斤， 600来公斤。 对，600公斤。 嗯， 那与此同时呢，10万饼鸟巢十周年纪念茶的限量珍藏版茶饼是投放到市场了，所以各位是可以买到那种相对适合你自己来 珍藏版的， 对，品尝的白茶饼。 你别说这个白茶饼特别好。它跟那个我们看到的有一些就是这个南方的普洱茶的茶饼啊，它不太一样啊。 嗯， 这个白茶饼如果做小一点特别的适合携带。 对， 据介绍说呢，鸟巢茶是国家体育场唯一授权的一个茶的品牌。这个鸟巢十周年的纪念茶的茶叶采用的是白茶之乡嘛，我们都知道福建那边南平市政和县那是一个白茶之乡哈。 嗯， 第二届鸟巢茶王赛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刚才说到那个2.018 米的鸟巢十周年的纪念茶的母饼将长期放在鸟巢 啊，让大家参观。 白茶它不是那种味儿很冲的茶，所以即使是这么巨大的一个母饼放在鸟巢，可能游客们去参观的时候也能应该是能闻到幽香吧， 很温和的那种。 嗯，对对对， 它茶性很温。 对， 嗯，而且呢清火效果特别好。 嗯， 啊，如果 你有上火的迹象就可以喝一杯浓浓的白茶。 这都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个实际的经验。 张帆教我的，我自己亲测有效。 你知道关键是咱们这个工作有时候咽炎啊， 特别容易 是吧，这样的比较容易发作， 上呼吸道特别容易发作。 嗯嗯，好，今天环球旅行家的旅行青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消息呢，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是， 刚才提到咱们北京的一些好去处啊，袁一还提醒我说这个八月份已经到了尾巴上了。 对， 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咱们可以去走一走，可能是很多朋友不太知道的地方。 嗯， 是吧。 接下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个最后一点时间啊，介绍一个北京最神秘的免费公园。 嗯， 这儿生态原始野趣横生。 这个你说大家还神秘的免费公园不太可能吗？现在大家哪儿没去过呀？ 但关键是因为这个公园不是你想进就能进。 哦， 公园不是你想进就能进。 这 每周对个人只开放半天，不仅要提前15天预约，还限制入园的人数，最多接待750位。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是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 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哎，咱们好像 是没怎么听说过， 咱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但是你我可能都没去过。 没去过，对对对。 翠湖 它是这样的，团体呢是周一和周三可以去，个人的话只有周六的半天。 嗯， 对，入园的时候需要出示有效证件和入园凭证号。 哦， 嗯， 就是需要预约的，对吧？ 为什么这么神秘？为什么数量这么少？为什么频次这么低？就是因为要保护这儿的环境。嗯，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翠湖的生态的湿地公园啊，叫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嗯，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就在海淀区上庄镇上庄水库的北边，紧邻着大家都知道纳兰性德的这个大号了啊。 嗯，啊， 他是清代著名词人，他当时那个名府花园就在这个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城市公园的隔壁啊。 哦， 虽然目前只开放了36.2公顷，仅仅是这个园区总面积的1/4，但是美景呢足以让你惊叹了。 嗯， 说这里啊是远看有青山，近看有碧水，山水之间自成一幅画卷。 就是具体有多美，我们就不用语言这么匮乏的形容词来跟大家讲述了。 嗯，而鸟多，我知道翠湖肯定是鸟多。 然后湖面也非常的棒。嗯，再说呢，一步一景，然后包括各种栈道蜿蜒曲折，你可以临渊观鱼，对吧？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跟大家最后说一个预约的一个方法，好吧？ 嗯， 你登录到他们翠湖的湿地的官方网站上，然后点击暂行预约，可以办理相关手续，但是需要提前15天网上预约。 就是今天约，你能约到9月中旬。 对，约之后呢，凭这个入园的凭证号以及有效证件，在预约的当天来游园。你不能过了再去啊。 对， 游客可以全天24小时都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官网上，或者是在翠湖国家湿地城市湿地公园的这个号上去在线预约。 每年的4月1号到10月31号这个期间是对外开放的， 其他时候是关的啊。 对，然后依然还是刚才说到周一周三接受团队，周六上午接受个人的预约啊，不受法定节假日的影响，所以各位可以在